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就是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别慌。开口，我就弄死你。 长水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伟，我们俩过不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帮我查个事儿吧。 是吧？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虚一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吗？那个密码？ 就这样问你，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过 吗？没有啊。 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做新书推荐。今天我们推荐一套丛书啊，这套丛书呢一共是5本5册，《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在今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老朋友，来，我们先请出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为什么今天会请启航启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对，因为今天这个我们推荐的这个新书啊，是我操刀的。 对，您是编辑策划人。 哎，对，然后作者呢，因为大部分都已经作古了啊，不能说大部分，应该说所有的都作古了啊，请也请不来，所以就只能我出现了。 您代表吧，您一并代表了。那个当今的小说呢，以商人和商业经济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挺多的。 哎，没错，嗯。 以至于在小说类型上 啊， 形成了人们通常说的什么呢？商业小说。 对， 这是一个别类啊。 对对对，就是历来啊，古代尤其古代写商人的小说少呢，就因为古代啊讲士农工商，商人是这四民之末，对，排在最末，所以他的这个地位不是很高。 嗯， 所以呢，那描写他的呀，写他的这就很少。 嗯， 可是呢，那这个也不是没有。那我们这套小说呢，就是这五本小说《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等于就是把从明清以降的，因为明清以后才是白话小说嘛。明清以前有白话小说，可是我们当下的人读起来会有点障碍， 有点障碍。 哎，明清以后一直到现代的，哎，就是到这个49年以前的这些小说呢，基本上哎，我们现在人读起来没有问题。 嗯， 这个我先做个概述啊。 嗯， 概述呢，这五本书啊，第一本叫《巨富》。啊，当然，这个原来的名字肯定不是叫这个，这是我们自己后来从这个小说的这个里边的回目中选的名字啊， 嗯、 选了个词儿搁到前面了啊，当书名的。《巨富》主要是从三言二拍里头选取的11个小说，三言二拍我们都知道啊，很有名了啊，这个 三言嘛，警世通言，御史名言，醒世恒言啊、 嗯、 二拍初可拍案惊奇，二可拍案惊奇，但是这五套书加起来总有十几本吧， 嗯 啊，尤其像这个我忘了是人文版还是哪一个版，原来三本一套嘛，总有十几本，那这十几本书里头实际上我们能摘出来的就是十一个经商的故事。哎，那您想想，如果您要是去看那十一本书啊，这五套书您去看来啊，那这个您再想把这个经商的这故事摘出来会很费劲。那这里头呢，第一本巨富里头我们就已经给您摘好了，给您选好了、 嗯、 放在这儿了。第二本绝宝是从明清九部小说里选来的啊，包括什么赵石碑啊，这个十点头啊，八洞天啊，连城璧啊等等啊，这里边也是涉及到这个商人他们经商啊，包括这个营商啊，技巧啊，这些东西啊，有这种经商的谋略在里头啊。那第三本呢，一共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发财秘诀，一个是胡雪岩外传。您听这发财秘诀这名字，您别以为这名字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特别的啊，特别的市侩的一个。他这个小说实际上是有带讽刺意义在里边，因为这个作者呢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沃瑶，吴简仁先生。您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他写起来就是酣畅淋漓的那种讽刺啊啊讽喻啊。那这本其实也是，他所谓发财秘诀，他讲的是买办，就是封建办封建时期一些买办的事儿。可是他那里边，这里边呢，就是很多都是那种厚黑的东西啊，就是被我们所不齿的。可是呢，它里边也有诚信经营的这个典范，而且让人读来之后一映衬之下会特别的有那种就是心神往之啊。那另外一个胡雪岩外传呢，那就更比较有意思在哪儿，就是以前我们来这个看胡雪岩啊，这个书包括高阳先生的胡雪岩等等啊，通常是从这个经商啊什么的这个各种角度哈 啊然后怎么去跟这个当时的政府打交道啊，从这角度去看。而这本呢胡雪岩外传讲的主要是他的家居生活的事儿。有人可能问说家居生活有什么意思，哎，其实就从这个家居生活里就能看出来胡雪岩当时已经盛极而衰的那个苗头就出现了。那现在很多人甭管是经商的呀还是走干其他行业的，就是有的时候哎你看说这人走到一定的时候他就开始要衰败了。那你要读了这个小说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一个人的衰败他是有前提的，他是有一些这种事先的征兆的啊。那你读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就会知道哦，什么地方我应该知道收敛一下了，什么地方我应该退一步了， 嗯哼 啊，就是你能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嗯哼。 第四本《世生》呢，它是就是整个的一本书就是一个小说啊。这个书呢，当年这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呀，阿英先生给予的评价很高，他就说啊，这个就像刚才这个红酒曾经读到了，说历来写商人的小说很少的嘛，在晚清只有这么一部《世生》啊， 嗯 啊，这个呢里边可以说，因为这个稿子当时是这个稿子是我自己特别爱读的， 嗯， 它很厚嘛，290来页，比其他那几本书都厚，可是呢，他真的把各个层面的各种类型的商人，他通过一个小说，他都给集到一块儿去了。啊，都集到一块儿去了。然后呢，你看完之后就觉得，哇，这么多商人的一个群像的一个展示， 嗯哼， 就很过瘾。所以当时在给这个书做这个，案头导读的时候，我就写的是《生意历史：商人群像》。 嗯 嗯，你看完之后，你知道，哦，你看这个商人好像就是我见过的他。虽然大家伙做的不一样，但是你会看，哦，这个像我认识的谁谁，那个像我认识的谁谁啊，这个商人的样子我没见过，就是这种。 嗯。 那第五本呢？交易所现行记，这个堪称是我们中国第一部现代金融业小说了。它是以这个上海1921年的这个信交风潮为蓝本创作的啊。那现在这个股市的情况啊和那个时候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我觉得也是有这种相通的，因为它必定这个为什么叫中国第一部现代金融业小说呢？等于就是，这个金融业刚刚进到中国来，然后。它的发展，它的变化，它的诞生、发展和变化，等于在这部小说里以小说的形式，它给它予以展现了。 嗯， 那这1到5本书，我给大家都介绍完了。 好， 啊、 大家伙儿知道这一套丛书究竟讲都是什么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分门别类的跟朋友们说一说每一本书以及每一本书当中的故事。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 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几本书。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本书啊，第一册书取名叫做《巨富》啊，《巨富》啊，不是一般的富。从三言二拍中记录了最经典的经商发家故事的11个片段，这里面呢既有经商暴富的典型案例，也有诚信买卖的代表。这里面既有经商手段的精巧之力，也有吝啬失败的商业败笔啊，应该算是古代经商的传奇吧。 对， 那接下来呢，就让启社给我们讲讲其中的故事。 好，我给大家呢讲一个叫龟壳藏奇珍啊，这是选自三言二拍里的这个拍案惊奇里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有一些掐头去尾的东西，我先给大家筛过去啊、 嗯、 咱们直接入正题。说在这个成化年间啊，苏州常州县啊，苏州府常州县有这么一人啊，姓文，叫文若虚，很聪明啊，做什么啊沾着就能会啊，学什么东西一学也会，而且是这琴棋书画吹弹歌舞啊，样样都粗通。还在他小的时候呢，就有人曾经啊给他相面啊，说有巨万之富啊，就是哎，这是一个未来是个大富翁。他呢就觉得啊，你看人家都说我了，我未来是一大富翁啊，而且我又这么有才，所以他就不太去赢求生产，就不太去做生意啊，啊，不太去张罗着去挣钱去，就坐吃山空了。慢慢就把他这个祖上这些家财，哎，就全都给消了。等以后他知道了，哎呀，我这家财快耗得没了。然后一看别人，哎，人家你看人家这经商经的也挺赚钱的，哎，人家一获利也获利个几倍，那我也做点生意吧。可是呢，不管做什么，他老做不成。有一天呢，他看就说了，说北京啊扇子好卖，他在苏州嘛哈，那他说一听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就弄了一伙计置办了扇子。那这上等金面的很精巧的瞅着，那就把这个东西啊，这个扇子就求了名人啊，给我写个诗吧，画个画吧。哎，这个一下那这扇子呢，因为名人有了这东西了啊，那就能够值上几两银子了。那中等的呢，哎，就是一般的人啊，画个画写个字儿啊，那也能哄的人去啊。那下等的就是也没字儿也没画啊，就卖个几十钱吧啊，看得见的啊。这些东西他都敛齐了啊，那敛了个日子啊，装了个箱，他就到北京了。他没想到啊，那年的北京啊，自交下以来是天天下雨不晴，没点暑气。哎呀，等到这个快到秋天的时候了啊，凉意又上来了。天色这时候晴了，可是呢，那时候他凉意上来之后就没人买扇子了。有人买扇子的话呢，就是苏州的扇子呢，苏扇也有名嘛，啊，那也就是其实就是拿着摆摆样子的。人家过来找他来买来了，哎，打开箱子一看，哎呦，叫苦了。为什么呢？因为北京这七八月份，刚才说了，它阴呐，啊，老下雨，因为下雨它有潮气有湿气，于是乎这扇子上这个墨就粘上了，哎，揭不开了。啊，有的时候你用力一揭开，一看这儿粘一块那儿粘一块，那有这个有字儿有画的这个值钱的，一下就全完蛋了， 废了。 哎，反倒是剩下那些没有字儿没有画的白扇子，哎，它没废，可是那能值几个钱啊，对吧？那只好就是凑凑合合把这点东西一卖，哎，当做回家盘缠了。可是回家一看，这本钱什么都没了， 赔了。 哎，可是呢，就是连年他就做事儿，就类似的事儿，大概其都是这样，不但是自己舍本啊。就连跟他一块搭伙的都赔啊，所以呢人就给他起了一名一个外号，叫什么叫倒运汉。 嘿， 哎，太倒运了啊。所以呢，哎，就按这个路子一直这么做下去啊，没过几年就把整个自个儿这家给败干净了。不但败了家了，连他这个媳妇儿也没娶上啊。终日家呢就靠什么呀，哎，东涂西抹呀，东挨西撞啊，哎，来这么混日子。可是他呢也有一样好，什么呢？就是这嘴皮子好使，会说会笑，哎，大家伙都特喜欢他，觉得他哎说话有趣儿啊。那比如说上哪玩去啊？咱们今儿上哪玩去？咱今儿去北海吧，今儿去啊哪个苏州哪个景这个景点去玩去？ 来拉着他一块儿去。哎，那他呢，也是大模带样就过来帮闲啊，一块儿给人家逗个乐啊什么的啊。这个有一天呢，有几个经常出海去贩卖货物的，在这个左邻右舍的邻居啊，这个不外乎张大、李二啊、赵甲、钱乙这一帮人，有40多个人啊，合了伙儿，就说我们要出海做生意去了。哎，这个事儿呢，让文月虚知道了。文月虚就想说，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身啊落魄呀，也没生计，哎，干脆我跟他们一块航海去得了。这样的话，我也看看海外风光啊，看完了之后，这也不枉我人活一世啊。而且呢，他们肯定，他们不会不要我，因为我这能说会道的，我在这能逗他们乐了嘛，也省得我在家待着，我也没柴没米的啊。这个啊，正想着的时候，哎，恰好这张大就来了。这张大呢，名字叫张乘运，专做海外的生意，眼睛里头就是认得这个奇珍异宝，而且性格很豪爽，好帮扶人，所以呢，人家就给他起了一名叫张识货。文若虚一看他，就把这个自己的想法就跟张大说了。张大一听说，哎，好，我们在海船里头呢，有时候就挺寂寞的，哎，我们有时候耐不住。若你要是去的话，哎，若虚兄你要去的话呢，在船里头说说笑笑，多好啊，咱们这日子就不难过了啊。我想我们这帮兄弟们也肯定挺高兴的。可是有一件啊，我们去啊都有这货物。你呢什么都没有，你要去一趟你就是空着往返，我就是可惜了。这样吧，我呀跟大家伙商量，我们每人凑点钱出来啊给你，然后呢你随便看看你置办点什么去。文若虚一听说，哎呦，那感情好，多谢，只怕是没人能够像您这么能周全我。张大就说，哎，看看再说，就走了。他走了以后呢，这时候就有一个师木的先生啊，敲着暴君之就来了。我们所谓师木的先生，就过去啊，早这个古代时候所谓算命的吧啊。过来之后，正好这文若虚呢，伸手在这道里这个衣袋里摸着一个钱儿，就把这先生就拉住了，说：“哎，我问一问我这财气啊。”先生就说了：“哎，你这卦非凡啊，这财气可不是一般的财啊。”文若虚自己都不信。他就想，我就想上海外去玩玩去，我混混日子，我又不做生意啊，我哪来的财啊？嗨，这先生也是，真是。正说着呢，张大走过来了，跟他一说话也气哼哼的说：“嗨，这些人真是，我跟他们一说你去啊，大家伙都挺高兴。可是我一跟他们说大家伙给你凑点钱，给你弄一个本钱，让你买点东西，没一个做声。哎，那没办法了，我就跟两个跟我挺好的这个兄弟，我们凑了一两银子在这儿。哎，你也办不了什么货，一两银子能买什么呀？你呀，这样吧，你买点果子去吧，买点果子回头上船里吃去啊。当时呢，就是也就是你一个领嘴儿，真正吃正餐啊，还是我们管你，好吧？”文若虚一听，那也挺好了，哎，称了谢，把这一两银子接了。啊，张大呢就要走了，跟这个文若虚的时候就说你赶快收拾啊。这开船可就不久了。文若虚说：“我没什么收拾的，我随后就过来。”拿着这一两银子呢，文若虚看了看，就笑了，笑了笑，又看了看，就想：“哎呀，这一两银子我弄什么呀？”信步在街上走，一看，哎，满街都卖着，红如喷火，聚若悬星。哎，这个什么东西呢？是一种广柑啊，橘子，扶柑啊，这种橘子。这个东西一看。这个文若虚一看就想说，哎，我干脆呀，我拿这一两银子买这个得了，我这样买呢也能买个，算了算能买个100斤左右，这样呢一个是我在船上我能解渴，另外呢还能给大家伙啊送点让他们也吃，哎，这样的话就感谢他们帮助我的这个意思啊。哎，就买了一两银子，买了这个百来斤的这个橘子啊，就让人扛着弄下船去了。但是橘子这色儿啊，刚才说了，红若喷火，红色的啊，不一样。弄上了船，大家伙一看，哎，拍手笑说：“嘿啊，文先生这宝物来了啊！”文若虚啊，羞愧无地，哎，但是笑笑啊，忍气吞声就上船了，哎，也不提这事儿了。这船呢，就开了，出了海口，哎呀，就见那银涛卷雪，雪浪翻银呐，三五日啊，随风飘去，不觉过了很多路程。有一天到了一个地儿了， 大家伙在这船上往这一看，嚯，这地方嘿，人烟紧凑啊，唇国巍峨，看样子是到了什么国都了。这个行船的人呢，就把这船啊撑入这小港内啊，钉了这个桩橛，下了铁锚，这个栏也系好了，船上人就上岸了，一看，哦，原来来过，这地儿叫吉林国啊，吉林国是一个什么呀？就中国的货物啊，拿到这边一倍能有三倍的价，那换了这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一样，一往一来有八九倍的利，所以人啊拼死都走这条路。很多人都是做过交易的，就熟各种各样的啊，经济啊，通事人、歇家呀、啊，就所以请前客什么的，各自就找自己熟的人去了，就留了文若虚在这个船上看船，他路也不熟嘛，也没处去。问坐着的时候，文若虚忽然就想起来，说：“哎，我那篓子这红菊，我这个从到船里头没打开看过，哎，它别烂了，干脆趁着人没在，我看看吧。”他就让这水手啊，把这舱底盘就给翻起来，打开篓一看，一看，哎。面上还是好好的，问题不大。他想底下是不是别给压坏了？干脆我给弄出来看吧。就索性把这篓子搬出来了。搬出来之后呢，就往这甲板上摆，摆看看底下是不是好的。摆着摆着，何该发迹呀、啊？他这运气就来了。满船啊，红艳艳的，远看一看，万点星火一样啊！岸上走过来的人都靠过来了，说：“哎，你这什么好东西啊？”文若虚呢，也不答应。看见中间有这个啊一个不太好的脸出来，掐破了就给吃了。岸上一看，说：“哦，原来是吃的。”哎，这时候就有一好事的就过来，就问：“你多少钱一个呀？”这文若虚也不是也没跟，也就没理他啊。这船上的人呢，这一看，你别不理人家，就带着文若虚说话，就竖起一个这手指，就说：“一钱一个。”那问的人呢，就把这衣服哎打开了啊，掀开了，露出一红肚兜来，摸出一个银钱来说：“我买一个。”文若虚接过这银钱，在手里掂了掂，就这一个掂就得差不多有一两，就想：“哇，这一两他得买多少个呀？”哎，弄了一个大个的，先给他递过去了。那人拿过来一看，掂了掂，嗯，好东西，嘿，劈开来香气扑鼻啊，连旁边围着的人都喝了声彩。哎，然后另外的这个买的这个另外想买的人呢，一看，哎，这东西，干脆我也尝一个，拿起来也不知道去皮儿，直接呱就塞嘴里头了，连核都不吐啊。然后，但是吃，哎，就是那里边那个橘子嘛，那时候很好吃啊。哎呦，觉得还是挺甜的，觉得哎这不错，妙啊，妙哉妙哉。伸手呢又掏出十个钱来说：“我给我来，我买十个，我去送人去。”文汝虚一看喜出望外啊，就挑了十个给他。其他旁边人一看，哎，这也买，那也买，这也买，那也买，都给的是银钱，哎，买完了，很欢喜都走了，就没想到须臾之间一会儿，卖了三分之二， 嚯， 有的没带钱的还特懊恼，赶快说你等着啊，我回去取钱来，哎，然后文若虚呢，这时候一看卖的差不多了，就想，嗨、哎，留着给这哥几个回头人还吃呢，说，这我自己家留着吃了，我不卖了。这时候人就需要说：“我不行，那我再给你加一个钱，我两个银钱买一个。”咱们时间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那这个其实这个故事我才刚刚讲了一个头儿，哎，挺有意思吧？ 挺有意思啊！你要想看后边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中国历代商人百货小说，其中第一册叫做《巨富》。 这只是《巨富》十一个故事里的一个故事的开头， 一个故事的开头啊，《巨富》啊，《巨富》看来时来转运了哈、啊。那这套丛书叫做《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它这里面所摘选跟编撰的这小说啊，都是历代作家从当时的社会生活、商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营商之道、谋利之计，既有历代经商谋略的精华，也有糟粕，因此呢，需要我们辩证的去看。啊，当我们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立场站在今天，从营商之道谋商之略的视角去重新品味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们看到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营商之术和理财之巧， 嗯， 更多的是充满中国传统儒家意识的这种经商智慧， 哎， 也是中国人特有的营商之道。 没错 啊，大家伙儿啊，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其中来感受一下大智慧吧。好，也非常感谢策划人以及编辑啊，

北京时间13点整。